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当年天津有五档相声最为出名，其中呢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相声泰斗马三立。您知道这五档相声还有谁吗？您知道侯宝林是如何评价马三立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记述：我在天津演出时啊，天津舞台上由第一流演员演出的相声节目有五档，张寿臣一档，程宝坤一档，戴少府一档，马三立一档，加上我们这一档。这五档中我们是最没有本领的。张寿臣先生曾经创作整理改编了很多相声节目，他扩大了相声的目录，对相声是有贡献的。他熟悉相声演员，不管是台上的还是地上的，谁哪段说得好，他心里都有数。有段名叫《柳冠上任》的相声，万人迷李少卿都说过，李少卿比万人迷说得还好。张寿臣觉得自己说这个段子没有人家说得好，就不说了。直到这两位演员死后20年，观众对他们的印象已经淡忘了，张寿臣先生才又拿出这个节目，这说明他有自知之明。马三立是相声世家，他的外祖父恩旭就是万人迷的师傅，父亲哥哥都说相声。按相声界的辈分来讲啊，他比我高，论年纪他大约只比我大4岁。马三立也是个对相声艺术承上启下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他有几个传统节目，比如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西江月，演出都有独到之处。新节目如买猴、8:30开始、精打细算等段子，内外行啊听了都佩服。别人想学他的表演风格不容易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有性格的演员。相声界虽然演员很多，性格演员却是很少的。接下来我们就为您送上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卖挂票》。 您是 马 北京的党的， 北京你长得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哦，马老板，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哦，一家子。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对， 他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 哎， 那科班这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听说过。 喜连城 啊， 哎，我是喜字的，雷启福知道吗？ 雷启福大师兄。 哎，好， 哎，知道。 我们一块的 啊。 这还用说吗？ 啊， 雷锋，侯喜瑞知道？ 知道。 侯喜瑞 知道。 喜字吗？陈喜兴 啊， 康喜寿 哎， 魏喜奎没魏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啊， 他改大鼓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哎，刘喜奎，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哦，您叫 洗澡？ 洗，我修脚。 洗澡干嘛？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啊、哪个洗啊？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啊，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哦， 哎， 啊， 福禄寿喜的喜。 澡 啊， 澡， 澡是那个 啊。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啊啊， 草 李胜藻那藻。 哎，李胜，哎，对，哎，还了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啊、 李胜藻 啊啊， 听过吗？ 听过。 唱怎么样？ 好啊。 别跑 好好好， 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不错。 你认为怎么样？ 哎，都认为不错。 服吗？ 服。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啊、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啊，怎么了？ 你认为李胜藻好 啊， 那就成。我痛快。 与你何干？ 他跟我学的。 李胜藻 哎， 跟你学的。 有人听过吗？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哦，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嗯， 完全小我。 是啊，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哦，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嗯， 你叫胜藻。 哦， 你就是跟我学的。 怎么了？ 我叫洗澡。 啊， 他叫胜藻、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好，这俩人一个盆。 我讲是在江南 啊， 江南一带， 江南， 上海到过吗？ 到过。 南京呢？ 到过。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嗯， 我 是啊。 哎，镇江， 镇江，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是啊。 苏州，我。 嗯。 杭州， 好。 我。 嗯。 芜湖 啊。 我这快了。 哦， 就这快了，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我说要死了、 啊、 我说不是要死了。 你不说你快芜湖了？ 我看到那地方去了。 哦，到那演出去。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不唱？ 不唱，气的。 喂啊， 气，我生气不唱。 跟谁生那么大气？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日本降服那年。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跟谁呀？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那儿教票友。 票友。 现在不就业余吗？ 啊， 那时候就票友。 对对。 哎，就国剧社。 哦。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哦。 我教练。 哦、教练。 哎， 足球是排球啊？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这啥子？ 把场子？ 把场子也不对。 我给排。 那叫导演。 对，这说对，我给导演。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哦。 票友跟我学。 是啊。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嗯， 添点管家饭。 去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哎， 啊， 让您演两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得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学。 对对， 演两天 ，在哪 儿？在黄金。 黄金大戏院 啊， 嚯！ 礼拜六、礼拜 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演两天，这我们瞧，这不定好了吗？ 啊， 我们该找你唱，请你生气，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呢？ 啊， 那个谁呀、 啊？ 小鱼儿啊， 啊， 他们呀、 啊哎， 这帮子， 您再等等 啊。 小鱼儿谁呀、啊？ 上 小云 啊， 那是上老板 啊， 是小鱼儿、 啊。上小云呢、 啊？ 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学院他唱 了，嗯，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到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啊， 上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就是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得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啊，这局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不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呗？上学上了。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好嘛？ 这位是打赌子的，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就信他 啊？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我脚唱吗？我别处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戏。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要比他多一天。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一天。 嗯， 演三天， 演三天，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哦，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8000块， 八千， 前排每座8000块， 八千。 1945年 可不多， 贵了， 是啊， 大发了，高 了，上了， 高了，价格高了啊！ 哦，买个上的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 不值， 太贱了。 这不是天长五天跟我商量啊，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要是8000。我一想啊，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你说谁呀？ 说你啊？ 8000，这8000， 8000的是上老板。 我多少钱？ 2000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谁看见了？ 这我这么琢磨。 呸！你呀，这人也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我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听着，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1200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嚯，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这戏，咱三天戏码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插刀倒钩。 嘿，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窦敦。 好， 上小云来， 换脸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来不了。 哦， 哎， 完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哎，乌合剧，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 啊， 唱打做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奇冤报， 老生。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套， 别说窦敦 啊， 这七人帮老生是谁、啊、 是我唱过戏。 是啊，去谁啊？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别 来一个， 别三天、啊，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你谁？ 老生是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是 谁呀、啊？ 那个谁嘛？ 嗯， 吴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 就 拿我当做了。 哎，行， 别！哎，你干嘛？一会儿这声儿就出来了。 哎，不，谁不词儿 啊？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的怎么的？ 哎，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刘世昌。 叫刘世昌。刘世昌。 哎， 我记有徐世昌。 徐世昌的大总统。嗯 对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第三天， 第三天我来特别的吧， 哎， 红油二郎， 哎， 红油二郎， 哇， 瞧一人啊，我把一人盯起来。 一人盯下来吗？ 哎，怎么盯不下来 啊？红油二郎， 哎，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戏。什么楼那个戏？ 那是《红楼梦》， 知道。 游三姐，游二姐。 你甭管，我就来那个。 啊， 我就来那个。 哦哦。 哎，头天是连环套。 哈。 我唱晚场戏。 对。 白天不唱。 白天不唱。 晚场戏。 嗯。 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嚯！ 剧场坐满了。 晚场戏。 啊。 早上就坐满了， 不对号啊！ 哎，对，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肉得听肉得看呢。 对对，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八、 啊、 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哎， 我心慌、啊。 等，八、 啊、 点座就满了。 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正把我吵醒了， 他把你吵醒了。 啊， 你在哪儿睡觉？ 后台。 后台睡觉 啊？ 您住旅馆饭店？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啊 香官。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我就盖他的被子。 呵，这人连被子都没有？ 不是没有 啊，没有， 不是没有， 有。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礼 屁让门帘台帐、大台帐大手绢、我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哎， 你改俩被窝好吗？ 怎么着嘛？不乐意啊，不乐意啊！ 哎、 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哇、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满 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党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站票也1200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老了。 对， 太捧我了。 哎，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啊， 又来300多位，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 啊，蹲票， 蹲着 怎么蹲啊？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下窄 啊，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好，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哎，这受罪了。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70多位 在门口直哭。 哎呦，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老，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至于吗这？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挂。怎么个挂票？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好嘛，受罪了这。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呵，我心里痛快。 哎， 办戏呀， 办。 豆墩， 哎， 豆墩，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那叫勾脸。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勾脸，勾脸。 勾脸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同志们，辛苦，哪位马老板？ 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啊？ 哪位洗澡？ 好嘛，找洗澡的。 有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访，不知道你哪儿住？ 哟，谁呀这是？ 不认得。 啊，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不认识。 贵姓？金少山。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 啊！啊， 好， 您找我有事吗？ 啊，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嘿，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代我小小有伴儿， 哎， 都知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您少这碗饭吃，我来多少顿 啊？他也来多少顿？ 你来多少顿，我呢？ 啊， 您来添罢。 啊，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多少顿，我来添罢。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嘿， 天霸你先恭喜，我说好，我说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点儿。哎呦，我你不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对，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天。瑞安是谁？ 都瑞安， 周瑞安， 周瑞安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天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嘿，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啊，那是真好， 一门没有啊 啊！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个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不一样。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咱不说他这个身份，咱唱起来嘛，也坐站你摇头晃脑唱出来，谁给他叫好？ 对，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关注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嗯，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听你的， 盯着咱这一上场， 嘿， 你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猴啊！ 记住劲儿唠好 啊， 他不唠好，咱不唠好。 对， 他唱他没要钱，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怎么了？ 是啊，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哦，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都对，我不是这声， 不是这是分了。 啊，什么分老板？ 这是委托了。 哎呦， 我是我不是波波娘，我是宝马找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保镖路过马栏关。 哎，那天你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没听明 白。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啊，你的词儿 啊？我就这词儿。 谁唱都是这词儿。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啊。 保什么关？ 保镖路过。 对，我就这。保镖路过马栏关。听戏这观众连楼上带楼下，哗！ 你签的好啊， 全走了。 那还不走？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上！ 你猜着急不着急？ 啊！ 你活该你走、 哎， 你不懂艺术。 对，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对， 真有170多位没走， 爱听。 强行挂着走不了了， 走不了。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卖挂票》。我们接着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侯宝林写道，天津有名的相声演员很多都比我有本事，像张寿臣在我们这一行里威望最高，他是天桥焦德海厂子出来的演员，天桥这个厂子培养了很多很好的相声演员，像李德阳、焦德海、刘德志、张寿臣、白宝亭、尹凤琪、于俊波、郭启儒都是。张寿臣到天津之后啊，同万人迷同台说过相声，尹凤琪后来也随白宝亭来到天津，白宝亭是老云里飞的儿子，云里飞的弟弟，也是个很好的相声演员，他的贯口活最好，连张寿臣都夸他。白宝亭只活了20多岁就夭亡了，这个是很可惜的。 喝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 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混在每种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在每种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记得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郑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他是山东快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他把这个难登大雅之堂的曲种推上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他就是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元君。他对山东快书做出了哪些改良？在改良过程中发生了哪些趣事呢？今天的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和您分享高元君改良山东快书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高元君原名高金山，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宁陵农村，因为生活困苦，12岁呢便只身一人外出闯荡，学唱河南坠子。在南京他遇到了唱吴老二的戚永丽，并想拜他为师，但当时戚永丽却并不想收他为徒，高元君也没有就此放弃。他是怎样最终拜戚永丽为师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高元君的儿子高洪胜怎么说。 后来呢，我父亲跟了好几年，他到那儿演出，我父亲就跟着一路要饭了，然后开始听。我大爷听完了回来交给我父亲，然后他就会的很多了，然后有那么一个机会跟他一起，哎，他觉得一说，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就算收了他了。 在南京、上海等地，高元君有机会认识了京津两地很多曲艺名家，如相声演员刘宝瑞等。在和他们同台演出时啊，他注意到在小剧场演出，如果没有较高的艺术趣味和水平，是无法适应听众要求的。1934年，高元君首次来到了济南，此时的济南已经出现了最早的以游乐为主的商场，成为当时济南人夜生活的基地。这里的商户云集，各种艺术形式在这儿是极尽发挥，展示着自己的特色。此时的济南和北京、天津并称为全国曲艺三大码头，许多京津的曲艺名家都把这里当作他们重要的演出场所，因此当时的济南有曲山艺海之称。在济南啊，高元君认识了比他小7岁的杨立德。杨立德世家出身，父亲叔叔均是唱吴老二的艺人，16岁时唱到了济南，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整个山东家喻户晓的知名艺人。在婚口的问题上啊，久在城市的杨立德与高元君感同身受，于是呢，两人联合了几位艺人，身体力行，立即停演婚口。不过在最初阶段啊，高元君也闹出了一些小笑话。让我们来听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赵连甲怎么说。 那特别有习惯，包括他本人改不容易，不容易。我讲个笑话吧。这个他有个这个口头禅，奶奶。实际这是个骂街，骂街。这解放以后了，他参加了国际团体了，到电台播出去了。 开始的播音员那时候不是像在录音呢，他在屋里的一个大个玻璃隔着开，就是照出红灯绿灯开始了，落实就是播了直播，啪机器就播了，他就唱。他几句就一个这个口头出来了，是吧？马少双论钢枪，咱们说好看武二郎奶奶出来了。开始这个播音员吧不懂什么是奶奶呀，听不懂。后来跟主任呢、跟他们说，哎呦这个不能播啊，这是他骂街，这山东人骂街就这话，就这话。那跟他谈谈，跟他谈谈，说老爷子您在唱的时候把这字就想不好，哎说过说吗那老奶奶我没说呀，我什么唱那个东西不能唱啊，那是脏话，俺改了。哎现在没混口了，没有了。那好你注意点啊，哎好。他一点没感觉了，再唱奶奶又出来了，这就停。他自己打自己嘴巴，你这个嘴怎么一把门的，好我注意了。他开始奶奶又出来了。 高原君停演混口这一举动不仅扩大了观众面，而且呢也受到了观众的赞扬。后来高原君带着山东快书走进了北京城，在北京高原君再一次改良了山东快书。现在我们就请曲艺专家杜鹏和我们说一说。 穿个老羊皮里头穿光膀子，来个老羊皮袄斜扇着，这手拿那个鸳鸯板，这手拿大竹板，咣的顶咣的顶咣这么打的。后来一到了一进了北京城，一上电台，这玩意儿挺吵，就不要把这木板竹板扔了，就光这个叮这个叮。这是进城进了北京城以后的山东快书。以前在山东济南呢，济宁州那儿那这个山东快书啊，就不叫山东快书，就干嘛呢，唱吴老二的。山东快书段子全都是武松的事儿，就唱吴老二的。那是连荤带素招人嘛，哎，进了北京城了。高原君第一个进北京城的山东快书一下就响了，就把这个取消，表演的戏是武松打虎。 说完了高原君改良山东快书的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高原君表演的山东快书鲁达厨霸。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姓陆名大，是英雄会，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他17岁战功没熬到了6班都头当家里。哎，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这位陆大同着2个弟兄把酒吃，一共3人来饮酒。这哥仨说话真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贤弟请，大哥请，请哪？弟兄3人来饮酒，哟，可了不得，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惹祸的，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原来是17、18岁的大闺女。哎，这个姑娘，左手拿着个绿汗巾，在右手拿着撒拉机。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前行到了顺和局。呀，掌柜的，找谁呀？姑娘，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啊。大姑娘，你来的巧，来的真妙，楼上边有3位英雄把酒吃，你上楼看，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总，人家的光棍数第一，衙门的陆天下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啊！你要把他成习惯了，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留点神，脾气暴躁，爱打抱不平，注点意。姑娘答应我几下，上了楼板13梯，走到近前到万福。3位大爷听心里，3位大爷把酒饮，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哦，这个陆大抬起头来看，我上来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小说不过17，一头青丝如墨染，小模样长得真不利，上宽下窄，满长脸，两道眉毛细有力，上身穿老烂布褂七分的领，高牙辫子把大襟儿系，下穿中衣是英格绿。哎， 这姑娘穿得真规矩啊。大姑娘，要唱你家好的唱，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啊。是了，嗯，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又唱霸王别玉姬，她一共唱了三个单出两个小段，耶，好，把陆大喜得了不得。大姑娘，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你此句摆得个真不利。好，在英雄囊里摸一把，拿出来五两碎银子。哎，大姑娘拿去吧，拿到家买柴地米还燕子衣。哎，唱得不坏啊。姑娘把银子拿在手，她转过脸去拔泪滴。好，大姑娘哭着就要走，弄恼了老总陆刚去。哎，大姑娘慢着走，回来，大爷这里我问问你。姑娘这里刚要走呀，听见后边有叫哩，回来呀。大爷呀，给俺银子不叫俺走，叫回俺来得怎的？老总说奇怪奇怪，真奇怪，出气出气真出气，我给你银子为何不谢赏啊？你怎么不谢我的赏赐？你在外边跑江湖，你连个谢赏不懂的哦？莫非嫌我给的少吗？唱唱，你再唱着我再给你。你欣赏不欣赏的还罢了，为什么转脸把泪滴？哭什么？人不伤心不掉泪，对给大爷我提提，说了实话还罢了，不说实话我不依。讲呀，我的大爷爷，你别生气，奴家我心里有冤屈。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什么冤枉什么冤屈，家住哪里，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引子你哭？讲呀，大爷爷，为俺的家家有冤。家住什么地方？俺家住在南直隶。哪一府啊？家住在直隶大名府，城里城外城北八里是金家集。你姓什么？老爹爹姓金，叫金浩山，俺老娘门上本姓于。因为什么来到此地呀？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逃荒到了龙安府。住在什么地方啊？俺住到西关正街店的。哦，正街店，正老虎开的店吗？郑老虎，他不是好人的，可不是吗？开店的姓郑，他叫郑老虎，他的外号叫镇关西。他开了一座穿心店，又开了一座肉铺子，俺们三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够霸道。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要给俺爹爹拜兄弟。俺爹爹年长45，郑老虎年长51，他们俩拜了人兄弟。俺爹爹是哥，他是兄弟。哎，你爹爹45岁啊？郑老虎51岁，怎么你爹爹局长啊？大着6岁，他讨小，为之说话好便宜。他叫俺爹爹做买卖，叫俺爹爹去赶集，给俺了银子200两，4条布袋是2匹驴。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他言说气得完了无了计。不打三更叫俺爹爹把鸡赶，这个狗霸道，他手提刚到后门里，手提刚到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把俺爹撵到中途路，怎么一刀给了个不二气？哦，你爹爹走前面，他走后门，见到中途雨把你爹给杀了吗？哥，哎，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不要哭。狗霸道提那个爹爹头，那时间走到俺屋里，手提人头8-5斤，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他言说给你银子做买卖，不该怪我的布袋驴，要有银子还我的账，一杯狗笑没话题，没有银子还我的账，我留你闺女白天的。俺的娘就把那个霸道骂骂恼了，霸道真关系，狗霸道找俺娘就一巴掌，一脚踹在地也吃，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拉劈了2下的。好狠的东西，把你爹爹杀了，把你母亲也劈了，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还要给农家拜天地啊！要一拜堂成亲，你答应他了没有啊？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当时的我也把那个霸道骂骂恼了，霸道真关系，狗霸道吩咐帮帮帮，把我吊在马棚里，皮鞭子把我打，核桃鞭子将我击，打一下问一句，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又早起打到天过午，过午打到了日平西。也别说俺是小弱的，就算是大骡子打马打土坯，这个狗霸道 冬妈的硬的有冬软，把我送在小屋里，差丫丫鬟伺候我。她言说养好了伤，再给拔到白天的。小丫鬟心眼好，对待农家真不利。我大三更把后门来开放，偷偷地把我送到南馆里。南馆里有一个王寡妇，她是一个长裙的，我认她做干娘，她认我一个干闺女。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夜晚交给我唱曲词。俺干娘今天有了病，可怜的没有银钱抓药吃，农家我万般无其奈，俺在这里舍脸皮。大爷爷，小曲本是俺干娘会，农家俺先生不懂的更霸道，他杀了我的爹，劈了我的娘，就剩下农家我自己。龙安府英雄好汉倒不少，可惜了没有一个成劲的，即使能遇着好汉爷爷，能替俺爹娘抱怨去。哎，姑娘，你这叫什么话啊？龙安府英雄不少，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你问了吗？你这样讲， 问了，有没有啊？ 有，哪一家？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 他怎么样啊？ 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去，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哈 哈哈！啊，大姑娘，我就是衙门的陆提辖。我的名字陆刚气，郑老虎。那小子头六年他给我打过架，他是我摇摆鹌鹑都摆得急。我听说这二年他的行为很不对，我早想打这个脑东西。好，他跟你有仇，跟你有恨，我跟你爹娘抱怨去。 好，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扑腾跪下把话题。呀，干爹呀，你好吧？干娘家的可壮实，爷爷奶奶都好吧？俺姐姐妹妹都不理。 哎哎，起来起来起来。哎，你这干什么？这你不认我做干爹，我给你爹娘报仇啊！你认我做干爹，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 是，你父母都被这个霸道给害了，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好，你是我的干闺女，你是我的干女儿。 两兄弟啊，你们坐一会儿，我习惯打这个脑东西。女儿 啊，爹爹， 走 走。 这姑娘就在头里头。好跟着老总陆刚去，这一二两个来到了，前进到了西关里，大姑娘不走站住了。老总上陆南看仔细，呀，陆大上陆南一看，三姐妹们的肉铺，架子上两片子肉，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提名正亮，明亮亮，绕人耳目。嚯，一看有六个大个子，六个大个子，有四个坐着，两个站着的，那个劲儿啊，来七个他也不在乎，来八个他也不含糊。他那意思一劈只能揍得六个，一脚能踹得八个，赶着我的鞋七个。陆大一看这肉铺，这成了打架铺了。女儿 啊，爹爹， 你在这站一站，招招正霸道。 爹爹，你孩儿报仇雪恨，不但孩儿我感念你，死后的爹娘再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这一方情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 不用嘱咐，不用交代，我来我干什么来了？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等好了，陆大卖部把肉铺进，带哪一个科室掌柜的？谁的买卖？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谁呀？进门就让吃饱撑的。 哥，什么让陆刚进陆大上什么这站起来？ 这六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咱们这老总打这里，是我，谁的买卖？ 掌柜的姓郑，叫郑老虎， 哪个是啊？ 哪个都不是。 你们什么人呢？ 俺们这几个都是伙计。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 在里边。 去，你就说来个海大个的来买肉，别提我的名姓，就提海大个买肉，就提俺俩有亲戚。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你就说我头两天娶的他二姨。 那能说呢？ 能说。 那你们四张衣服俺家那一说都不合适。 他不愿意，就是说找我，我在这等他。怪不错的，别上了，合计还是不是合。出去。 是出去。 这伙计闻听不敢怠慢，前行到了后上房的。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了，他一五一十打的计，一一如一，二如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这伙计今天忙失礼，出言了嘴声掌柜的， 什么事？外边来个海大个子来买肉， 啊？ 外边一个海大个儿 买肉， 你们干什么去？ 让他找一买卖了，找一买卖，那个海大哥的买着卖给他，给我讲什么？不是，海大哥给你有亲戚，什么亲戚呢？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他也说头， 过来， 过来。俺亲戚头怎么的了？你这句话不好说， 我手拿下来。 不，那总不好说呀。说出来什么亲戚，怕你俩人家生气。 混蛋！我亲眷来，我生什么气啊？ 你要不生气，我就说了。说呀！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他也说，头两天去的那儿一。 呸！那你说不说？你说俺不说你呀？整老虎我已经心暗想，哪一个给我狐狸，哪个小子活够了，大胆给我拿着吧。头里走，我到外边看仔细。整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前景到了肉铺子，照着肉铺留神看，谁呀？哎呀，哎，这不是老总陆刚器？哎，陆大，这个人17岁，战功没，现在是6班都头当家的，南来的北往的，人家都有相好的，他这个交往真不错，人家的全角说第一。头6年俺俩打过架，我是他摇摆鹌鹑都摆的急，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我跟他一比是假的。哟，他这个气色很不对，我还得今天说好的，今天我要是得罪他，轮到他敢扒我的皮。他对我怎么生气啊？我就给这个不着急。对，整老虎，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那消息写的就坐椅呀。哈哈哈哈。哎呀，我当时这不是衙门的陆老总，是我。哎呀，这不是老总到这里，对，坐你们老总，我愿意站着。你走走走走走。哎，我说老总你坐下，我你们快点倒茶去。不要倒茶，我不渴。你姓什么玩意儿？这不找别人，我姓什么玩意儿？到了上海问农村姓，到了北方问贵姓，要问姓什么玩意儿，我想哪里也不行吧。他们俩人又认识，把眼一瞪，你姓什么玩意儿？郑老虎还真有一套。这个你姓什么玩意儿？我姓郑啊。你的名字郑老虎？是。你的外号真关系。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路北你的穿新店啊，这是你这个肉铺子？ 是。 路南路北一个桌，哎，一个桌都是小子你开的。 谢谢小孩，我开的。 包水了吗？啊，不包了。包水不包水我不管，那衣服今天来找你。 老总坐下吧，你说话不用偷利息。 什么叫利息？那衣服要你5斤肉，里体骨头外扒皮，多1两我不要，少给1两我揍你。5斤肉要一块，那衣服不要零碎的呀。 郑老五就心暗想，这样没肉的了。 他这衣服5斤要一块，多点还不行，少点还不行，骨头剔了皮里扒了，那怎么能够数啊？快点， 来。 郑老虎，皮肉的钢刀拿在手，照着肉上猛一捅，咔呲拉一块，嘣，里剔骨头，外扒皮，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吧？5斤正不高又不低，拿去吧，老总。多少？ 哎，5斤， 够吗？ 哎，不高不矮，正好。 当时把陆大闹得没法下手了，把肉接过来。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多别扭，这么麻烦，他还没钱。郑老虎真有一套啊！没钱，不要紧。今天没有，等下季，下季给我捎来碗碗来。我到下季不准有，3斤5斤我等你啊，3斤5斤不准有，10斤8斤我哄你啊，10斤8斤不准有。那节下酸账也不吃啊，节下酸账也没有，年下酸账我等你，我吃的多了好忘事。那么完了，这下子完了，吃的多了他忘了，你说这个是什么？忘了我就不给你使了，你要不给就拉倒，就算兄弟我请你。老总倒说你放屁，你请我我还不饶你。是是，凭什么请我？是是，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我这个说话没出息，坐会儿吧。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啊，把陆大脑子没主意，这个小子是个孬种啊，硬得怕着软得起。哎呀，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百年笑声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继续将高云君表演的山东快书鲁达厨霸听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鲁达提了5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啊，爹怎么样了？啊，女儿，你这个臭混抱不得了，一进门我就把他妈净给我做一说好的，他要是给我瞪瞪眼，跟着我就扒他的皮，就是不过把眼瞪，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爹，